选手，他们会来参加这个比赛。 哦， 然后已经连续两年参加了。 库里三分很准，估计小鸟球打得也不错。 他这个除了篮球还能打高尔夫，太棒了。 而且他跟他爸赌，就相当于他们两个赌球，谁输了谁就要跳到太浩湖里边。今年 是吗？ 他输了。 你看人家，你看人家的生活。 我来啦！ 对， 九月份。 对， 高尔夫，你发现没有啊？这个有老爷车，高尔夫，又有那么多酒店和演出，李诺真的是，拉斯维加斯也不过如此啊。所以不对嘛。 但我在想，就是李诺，其实咱们都说李诺太浩湖，李诺和太浩湖他们之间的关系和这个距离和地理位置上，他是怎么的？ 远不远？李诺太浩湖。 对， 这个我来讲。 好，你说现在问。 那天我记得我们从李诺出发去太浩湖，全程可能大概在45分钟左右。 开车。 对，因为太浩湖它是高山湖，所以你要看到是你要盘山的。 就是开上去。 对，太浩湖它横跨了加州跟内华达，但它内华达就这一面，它刚好是我们用词汇是镶嵌在内华达山脉。因为内华达山脉会一路从南边到北边，它是在内华达，就是它是在内华达山脉边上，所以你要一直盘山，盘到一个叫 Mount Rose 的一个点，那是一个最美的远眺太浩湖的点。然后应该我们光盘山盘了有半个小时。 原来是这样。 会不会有点那样？没有吧，还是很缓慢那种。 因为我很开心，所以 感觉不到。 对，你当然取决于你的司机开车的速度。我们在的时候是6月中下旬，然后那边的温度其实蛮高的了，白天要30几度，但是你远眺内华达山脉，山上是有雪的。 哇， 海拔还是挺高 的。有 的 有的。 哎，那我有一个这个不成熟的小想法。我想到太浩湖边上可以吗？ 可以啊， 可以。 我们就是去了太浩湖边上，因为太浩湖 库里就从那儿跳下去的。 啊，我以为他是从高山上一跃下去。 那太浩湖沿岸会有很多小小的，他们叫州立公园，也会有小小的沙滩，在这一周围其实都被利用的非常好。那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算是一个码头，码头旁边刚好就是凯悦酒店。对，我们是通过从凯悦进去，然后那边有个沙滩，有个码头，然后坐了游艇出去的。非常美， 嗨了。 对，其实凯悦基本上算是 open， 因为那边周边会有很多家庭在夏天在附近，不管他们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， 周围还有房子。 对，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沙滩上打排球玩，然后度假，然后出行， 就跟海似的，是吗？ 对，因为它很大，跟海一样， 是不是？ 而且没有大海那么汹涌， 很平静嘛， 很平静，很美， 对对对， 海水湖水，非常干净， 对， 清澈， 太棒了。 对， 是让我想到了最近去的贝加尔湖。 是的，刚刚从贝加尔湖回来，也是在州那个湖的边上， 很漂亮。 而且我们还体验了皮划桨跟那个叫站立式的那个单桨板，是在他们其中有个叫沙港州立公园，地方不大。但是就是很多人 什么都有。 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 那它这些小的不一样的小公园，它除了太浩湖这个整体的大区域大景之外，它们每一个公园有自己的一些景色和特色吗？ 就离得不远，很近是吗？ 这些公园大多数会围绕着太浩湖，但是它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其实在那边有小，也有一些小小的湖，像 Washoe Lake。然后这种小湖算是内陆，然后围绕着 Washoe Lake 也会有叫 Washoe Park， 就是 以 Washoe 为主体的一些 分支，对，也会有。然后其中离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远的有个叫皮拉米德盐湖，然后这个盐湖其实去的人不多，但是这个盐湖是自然生态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它这个盐湖是很大的一个鱼类养殖场，其中有一个濒临灭绝的叫 Chuchu Fish， 然后就会在。对，就会在这个皮拉米德盐湖这边。对， 那边的饮食因为那么丰富，那饮食结构的配搭应该也很多吧？选择 基本上，当然你去每一个地方，你想吃什么都能有，中餐也有。但是那边比较推荐的会是，因为它是西部嘛，那他们比较会叫 Tex-Mex， 就是西部风格，有点墨西哥偏美国西部的饮食。那边比较推荐大家的。最近在北京这两年，中国都会比较兴那个叫 craft beer， 叫精酿啤酒。 哦，精酿啤酒。 对，精酿啤酒是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特色，在里诺应该会有几十家的精酿啤酒公司。 有了这个东西，大家又 所以这也跟他们的很多豪放的文化是有关。 是的， 像他说的西部小牛排节，然后精酿啤酒，其实他们是